还怎么着？ 荥阳泗水、洛阳渑池、陕州灵宝、潼关华阴县、渭南临潼、西安耀县、甘泉延安、绥德、游龙门、过黄河、山西黎氏县、平遥榆次、太原市、寿阳平定、周景京、石家庄正定府、新乐万度、保定、深入姚安。 到 河间府、 到河间 清县、沧州、南皮、东广、山东、德州、吕城济、南党家庄、吕下、万德界首、泰安、东北铺、曲阜、兖州府、滕县、薛城、江苏徐州、安徽蚌埠、合肥、芜湖、党都江宁、南京市、 到南京 龙潭下属、镇江新丰、丹阳吕城、常州横林石塘湾、无锡望亭、苏州外国塘、正一昆山陆地帮、安亭南翔、真如到上海， 到上海了。 有松江、嘉兴、杭州、金华、江山、玉山、江西、贵溪、南昌、永丰、赣州、瑞金、进福建省的汀州， 是 到城门、南平、福州、泉州、金门、厦门，奔汕头、惠阳、广州，过珠江，开平、阳春、雷州、海南岛，过北部湾，到越南， 这就出国了。 老街河内，泰国、曼谷、缅甸、仰光，过孟加拉湾，到印度、加尔各答、孟买、新德里，穿过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德黑兰、伊拉克、叙雷亚、黎巴嫩、土耳其、安卡拉，过黑海，到俄罗斯、乌克兰、斯德林格勒、莫斯科、列宁格勒、爱沙尼亚、托利维亚、波罗的海、芬兰、瑞典， 到哪儿？ 斯德哥尔摩、挪威、丹麦。德国柏林、波兰、华沙、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匈牙利、布达佩斯、罗马尼亚、布达勒斯特、保加利亚、索菲亚、希腊、阿尔巴尼亚， 到哪儿？ 南斯拉夫、 哦， 亚德里亚海、 呵， 意大利罗马、瑞士法兰西、巴黎、马赛、地中海是直布罗陀、葡萄牙里斯本、西班牙马德里， 是 往北国英法海峡是英伦三岛、 哪三岛？ 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冰岛国大西洋到美洲、加拿大魁北克，有芬兰、波士顿、纽约、华盛顿、芝加哥、旧金山、洛杉矶、中亚、美利加、危地马拉， 到哪儿？ 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巴拿马、哥伦比亚、委内瑞拉、雅尼纳、奥瓜多尔、巴拉圭、乌拉圭、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智利、圣地亚哥， 到圣地亚哥， 过麦哲伦海峡、走新西兰、穿过澳大利亚、苏丹、埃及、埃塞俄比亚、利比亚，绕过好望角， 到哪儿？ 奔撒哈拉、摩洛哥、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索菲、马兰、切尼亚、坦克尼康、莫桑比克、马达加斯加、回南洋群岛、苏门塔拉、爪哇、新几内亚、西里国、马尼拉、婆罗洲、苏禄海、菲律宾，过吕宋，走中国台湾、台中、吉隆、琉球半岛、那巴到日本、九州岛、东京、大阪、长崎、函馆、下关、北海道、千岛、群岛、堪察半岛、乌苏里江、海参崴，过日本海进朝鲜、釜山、大邱、汉城、平壤、新义州，过鸭绿江，回中国丹东， 到丹东了。 往西走 啊， 凤城、宽甸、通化、柳河、梅河口、梅陇、吉林、额木、敦化、延吉、双河镇、宁甘牡丹江、佳木斯、汤原、通河、哈尔滨、绥化、海伦、北安、克山、富裕、齐齐哈尔、今内蒙、博克图、海拉尔、满洲里、呼伦贝尔、阿尔山、赵南、开通、双辽、四平市、德古、门铁岭、乱石山、新城子、文官屯、沈阳、黄姑屯、马三家具、刘河、新民、白旗铺、绕阳河、万家窝铺、大虎山、堆子沟帮子、大凌河双阳店、锦州松岭门、朝阳县叶百寿、平泉热粉、承德滦滨、古北口、石峡、密云县、 到密云、 平谷玉田、遵化遵安、临榆山海关、秦皇岛、北戴河、昌黎干山、石门、诸葛庄、古冶、唐山、屈谷庄、芦台、张家湾， 到张家湾了， 到通州、八里桥、三江坊、大王庄、定福庄、十里铺、八里庄、慈云寺、红庙、小猪店、福田楼、关东店、东大桥、进朝阳门、这才回到北京城， 这还真绕上来了。 这是北京早晨最熟悉的声音，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每天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 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聊聊天南海北社会百态， 这还是金匾大字的买卖，要是街面上那些买卖都是五花八门， 一是房管事处，二门四扇绿屏风，撒金星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公正， 每天早上六点半到七点半，空中笑林，相声喜剧的乐园，22年的持久感情，空中笑林邀请您继续关注。以上您听到的是康松广、靳佩良合作的传统相声《地理图》，下面再请您听一个小段，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 墨斗。 这个教育好子女啊，是我们做父母的责任。 对，养不教，父之过嘛。 对，您说这句话，很多青年人不懂。 这是《三字经》是吗？ 哎，这个小孩的好坏跟父母有直接的责任。 当然了 啊，你看我们街坊，有一个墨斗哥。 哦， 我就纳这个闷儿，人家的小孩是怎么教育的？啊， 哎，这墨斗哥是干什么的？ 墨斗哥两口子都是。练水产的。 哦，卖鱼的。 哎，两口子卖鱼，您给那小孩起那个名字都那么恰当。 哦，这孩子叫什么呀？ 这孩子他叫墨斗。 哦， 墨斗。 卖鱼的孩子叫墨斗。 就是啊。 那卖菜的孩子一定叫土豆了。 不，人家这是这个大名，也有小名。 哦，小名叫什么呀？ 小名叫真星。 对，这鱼有不腥的吗？ 太好了，这俩名字起得多恰当啊。这小孩还有一绝的。 什么绝？ 算术特别好。 哦 啊，那天我把他叫来了。 嗯， 墨斗，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考你道算术题行吗？秀秀，你说什么算术题啊？ 你还挺好玩的 啊。我考你一道算术题啊，你看这儿有十斤铁，这儿有十斤棉花，你说这两样东西哪样沉呢？ 他说什么？ 哎，哦，秀秀，您这有十斤铁，这有十斤棉花，这两样东西，哎，一边沉。 嗯，怎么呢？ 哎，都一十斤呢。 嘿，真够聪明的。 哎呀，这个小孩太聪明了。 嗯， 再考你一道算术题，你爸爸这有十斤带鱼，卖掉九斤，还剩几斤？我爸爸这有十斤带鱼，卖掉九斤，还剩二斤。 这没听清楚 啊！我听清楚了，我爸爸是卖鱼的，这有十斤带鱼，卖掉九斤，每回都剩二斤。 哦， 这是我爸爸卖， 嗯， 你要让我妈卖，能剩六斤半呢。 是。 听完了李金斗、陈永泉二位合说的相声小段，我们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远邀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为您送上的我们出发吧。空中笑林明天早上6:30咱们再见。 用我自己的步伐、yeah。